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还是继续给您讲述蒋不停和他的社区公益小剧场的故事。昨天说到了蒋不停承包了社区的文化中心，开启了公益小剧场。为了扩大小剧场的宣传，丰富演出内容，他还专门注册了微博，建立了网站，定期发布活动预告，及时与居民和网友互动。说起小剧场的第一次演出，至今还让蒋不停印象深刻，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吧。他是一名文化志愿者，一直热心社区建设，致力于组织策划社区公益小剧场的演出活动。在他看来，为社区做一些服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他的推动下，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了社区，走进了社区，并服务于社区。本期节目就请蒋不停讲讲他的公益故事。 第一场演出是什么时候演的？你还记得吗？ 2012年3月份的第一个周六。 2012年3月份的第一个周六，演的就是 民谣， 民谣歌曲。 对， 来了多少观众？来的多多吗？ 来 了，坐满 了 吗？ 可能陆陆续续的有个20-30人吧。 哦， 嗯， 这个 第一次演出， 哎，有人来。 对， 然后呢，演了多长时间？ 演了2个小时。 2个小时。 对， 哎呦，那这个时间应该说也不算短 啊。对， 一直在唱。 对， 这个大家反应怎么样？ 反应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来参加演出或者是看演出的人都觉得不错。 嗯 嗯嗯，唱的是他们原创的歌曲。 对，原创的歌曲。 啊，这个来看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大多数还是路过的游客和周边的社区散步的一些居民。 哦、 嗯， 对，年龄上年龄结构 上 呢 还是年轻人偏多，因为可能老年人吧， 人 不太会喜欢这种吉他弹唱。 这从门口一过一看，这什么呀？哎呦，弹吉他，哎，算了吧，啊、 对对， 不看了， 对对对， 拉胡琴还差不多、啊。 我们晚上那个相声的那个时间段，老年人多一些。 啊、 嗯， 这是这当然这是后来了。 对， 这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布置好了场地， 嗯， 啊，联系好了演员。 嗯， 哎，然后呢，这个演出终于开始了。 对， 哎，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是你来进行联络和组织， 对对， 也是挺不容易的。那当时的演出就是每天晚上演一场，是吗？ 每周六， 每周六， 每周六的下午，每周六下午，当时是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好像是。 嗯，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啊，5点到7点， 对， 演一场，什么都不耽误，倒是， 对 对, 对， 是吧？大伙儿去看完了演出，该干嘛？ 对， 还能干嘛去？ 就是溜达到这儿，正好没事干，听见里头有声，然后进来看一眼， 嗯、 哎、 嗯， 喜欢呢就坐2小时，不喜欢呢听两首歌就走了、 嗯。哎，你当时想过没有？要是没人来看怎么办？ 嗯，不太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做活动这么多年的经验啊，以这个旧鼓楼大街人流量这么大的这个地方。 嗯 嗯，总会有人进来看， 你就是看好了， 对， 这地方肯定不会冷场。 对，这个地方我觉得想冷场很困难， 嗯、 实际上、 嗯、 就是让他没人比有人还要困难， 是吧？ 总会有人。你没站在门口吆喝吆喝什么的？ 这个倒不用，因为来鼓楼这边玩的这些人，他就是来玩的， 就是 他看什么好玩，他就想玩什么，看什么新鲜就要，反正也是免费的， 对对对， 里头又有声音， 对 啊，弹的唱的还挺好， 看热闹也进来 了，对，看热闹都要去看一看嘛， 就跟那逛小店似的， 对 吧？ 对对 对， 哎，小店橱窗里有个衣服，一看，哎，咱进去看看去， 对 对， 哎，你这儿挂着牌子，里边叮当的就响着是吧？ 对， 你就进来了。 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最低的门槛，以最有吸引力的这种手段，先要把人吸引进，把年轻人吸引进社区来， 对， 年轻人才会认识到，哦，这是社区。 对， 很多人在进来看完演出以后，出门会往门上找，哎，这是什么地方？ 是，对对对对对，这些 对，这个是我的目的，这个是我的目的 啊。其实你，因为从根本的大的设想、大方向上来讲，你是想把这个咱们目前包括咱们国内所有的这个社区活动的概念给它翻新一下， 要颠覆，要 颠覆一下，不是说就是中老年活动中心的那种概念。 因为我的理念里面，如果说让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社区的话，他们喜欢社区，他们对社区有认同感、有归属感，那么之后他会愿意为社区付出，愿意为来社区工作。 对对对， 这样的话，其实减少了社区中老年干部的这个体力上的这种工作的这种负担。 哎。对， 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胡同里头一个70岁的老大爷，冬天200块蜂窝煤，100斤大白菜，我们社区让一个50岁的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大爷过去帮忙，这东西得折腾两三天才能弄完。 对对对，就是 你要叫两个小伙子过去一下午就完事了。 对 对, 对，这就是说不能让老头为更老的老头老太太服务啊，一帮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再给更老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服务，这个就有点， 就是你让老人去帮助老人，太难为老人了。 对对对，哎，让他们坐镇指挥就行了，有年轻人去干活，这是你的，当然你最理想的状态啊，一个目的。那最起步的时候呢，要做到这么一种改变， 对， 让大家， 我们的现状是年轻人现在不认同社区， 对对对，原来社区是这样的 啊，对， 社区里也有这样的人， 对， 他们还可能让我们玩起来， 对， 哎，这个给年轻人一个惊喜，那么这个逐渐的这个演出就延续下来，就一直没断过吧， 一直没断过。 哎，然后呢，演出的这个项目也在不断的增加， 对 啊，就越来越丰富啊，当然了，这也有一个前进的过程，这有了这样的一个窗口，等于是 对， 哎，这个， 就是吸引他进来， 哎， 让他来了解 观众来来往往的这个，你据你的观察，是方便左近的社区里的人多呢，还是路过的游客多呢？ 是这样，这个观众群体的构成是有这么一个阶段性的变化的，最开始完全是游客。 最开始都是过路的， 对，都是来鼓楼玩的游客， 看一次下次就不见他了， 对对，下次可能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他了， 对对对， 这是他从这儿 外地来玩的， 对对对， 看一眼人走 过去就完了。 对， 然后呢，因为来这儿遛弯的居民也有，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游客那么好奇，天天从这儿过，我问你管你干什么呢， 对对对， 但是时间长了老听着里头吹拉弹唱有声，就趴门缝看一眼吧， 对， 哦，演出呢， 哎， 也可能看完了就走了， 对， 但回家跟孩子念叨了一句， 哦， 哎，那天我从那儿一过，居委会演上出了，他们家可能就会有人感兴趣，哎，过两天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演出，然后一看节目单，嚯，这么多，下周正好没事来看吧， 哎，这是休息的时候哈， 哎，对，然后呢，再经过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媒体报道了，比如说新京报，然后北广传媒做了一档节目，后来之前在 FM106.6 吧，北京新闻应该是，那边做完了以后呢，听到这些报道以后，哎，人就社区的居民首先量上来了，就来参加的人数多了。另外呢，隔壁临近的社区 也来了， 对，也来了。最远的您知道是从杭州过来的， 还有从杭州过来的。 他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那个小站，在我们网上的小站上看到我们演出，关注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来北京玩，特地选的，就是比如说我来北京 来了三 天，这算 我 必到 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你们还有网络宣传， 对对，有豆瓣小站啊，有新浪微博都有，我们会定期在上面公布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节目预告， 哎，你看，这就是年轻人的特点了， 对 吧？这个由你来负责，你就想到了用这个网络的这个手段去进行宣传，不光是街上边上摆上黑板儿， 对 吧？这上了网了， 对， 在网上老远的这个人家看见都能知道过来看来，那就是说，越来越有这种这个就是所谓的回头客呗， 有很多。 哎，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呢，这个由于节目的变化以后，没准就有一些固定的， 对， 怎么说呀？ 他就是也不算定期来吧，他可能就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事儿，没在工作之余忙完了想起来的，正好有空就会过来。 因为你这个节目也是逐渐的在丰富，它就满足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人的需求了。有喜欢听这个民谣的是吧？他就到时候演这个的时候他就来了。 对对， 有喜欢听相声的，哎， 有喜欢看话剧的， 对， 有喜欢来听课的， 哎，对， 什么都有。 这个就。逐渐的这个就梳理开了啊，这个、各个层次的人就都来了。我听说你们这个节目表演的时候好像也挺灵活的啊。这个小剧场它的特点就是观众和演员的距离特别近， 对，相当近， 啊、甚至说 就你伸手就可以摸到一 个，对对对，甚至说还可以有互动有交流。 对对， 你们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都是，我现在想一想啊，应该说我们现在四个板块都会有互动， 都会有互动。 一点的那个公开课，那基本上就是为了互动来的，就是我要来给你传授知识，我会什么我给你讲，你会什么你给我讲啊，大家就是互相把这个知识嘛，我们不一定非得到学校里坐到课堂上去学，可能你的所长我的所长，大家知识交换，我来告诉你这个怎么弄，你告诉我那个怎么弄，这个其实就为了互动设计的。那么下午三点到五点的那个话剧是一个默剧和话剧结合的那种形式，它可能在每次演出的前20分钟都是在邀请观众上台演出的，跟他的演员一起算是暖场，然后跟你一起表演，然后把你带到我的剧情里面来。对，那么我们后来这个再往后5点到7点这个唱歌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时不时的会有，因为是这样，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第一天演出的时候，就出现的是什么呢？有一位盲人，他姐姐领着他散步从我们门口过，然后听见里头有吉他声，然后呢就让他姐姐带他来看，然后 盲人来看， 来听我们的演出，然后听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问我们说：“我想上台唱，可不可以？” 他也喜欢唱， 对，他那个孩子应该挺喜欢唱歌，但 是 不大，有个十几岁的一个， 有， 对，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我们的那个乐手，然后乐手说可以啊，他唱什么，我得看我会不会弹， 对对对 对，然后他正好喜欢崔健的歌，喜欢水木年华的歌，然后就弹完了以后， 待会儿 你 会唱， 对， 你看看这个，那就对他来讲，这个感受可 对，其实对他来讲的体验应该是相当好的一次体验。 你像他这种情况，他真要到大剧场去看演出的话， 对， 他 成为一个旁观者， 就只能就听音乐会啊，到这个比较像音乐厅啊，这种大地方去听的话，他也就只能是竖着耳朵听。 对， 哎，他也没有他说话的机会，更没有参与的机会。 对， 但是在这个你们这个地方，他就全都获得满足了。 对。 这个肯定是他回去肯定会特别高兴。 是， 那其他的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你们这个特别好。你看能这么亲近大家。 对，这个东西，因为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然后这个盲人就来看了，然后社区主任当时也在，然后呢，他看完整场演出以后，就这个事件的发生坚定了这个我们社区党委主任就是一定要做这个东西的这个决心。 哎，他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与众不同， 对， 确实能给社区的活动带来一个新面貌。 对， 你们这社区主任是多大年纪？ 50多了。 哦，那看来他还是这个思想还是很与时俱进的。 对，相当前卫的一个 大哥。 对， 你不敢叫吧？我敢叫。那么观众也有了，剧场也有了，节目也有了，那就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了。哎，现在你刚才就这么大概的一列举哈，有相声、话剧、 讲座 啊，这个音乐啊，哎，无形当中你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舞台。 对，这是我的公益。我其实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叫公益小剧场？不收费的免费的演出， 对对对， 只被我列为我公益理念的第四条。实际上第一条呢是就是吸引年轻人来社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对，说到了， 对，然后呢第二条呢是要这个丰富这个民间这种各种文化，因为可能他们这些人创作有创作激情，有创作灵感， 对对对， 然后呢没有地方去演出。 对，这个一说到民间的文化，其实特别的多， 太多了， 哎，能真正能够赶到找个剧场能去演出，有那条件的真不。 对，就像刚才咱们说到一样，你可能去酒吧演出，人家又 对 你又不喜欢那种翻唱。 然后呢，你要是真是都在那个户外哈，大街上遛弯的那个里边吧，它又那效果又不是很好。 对， 哎，这个所以你就没告诉你也提供这么一平台。 对，我的第二点的理念就是要给所有的这些民间演出的这些团体，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只要你喜欢展示， 是， 然后你就可以来。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咱就这个稍微说的多一点哈，你刚才说的那个讲座啊，讲座算是什么呀？讲课 、 公开课， 对，公开课，只要你有你的特长，然后你愿意来传授知识， 报名自愿报名， 自愿报名， 哎，说我愿意给大伙儿讲课，我愿意当老师， 对， 这可以在你这儿报名登记，然后你给安排课时， 对， 让给大伙儿讲， 对， 大伙儿也可以提问， 对， 这个是每周六的 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3点。 也是附近的居民还有其他社区的朋友都可以来。 对对对，而且这个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中医讲座和义诊的时候，来了4个意大利人，而且中文相当好，都是拿着笔、拿着本、拿着书过来专门来听，然后还做笔记。 哎，你看看，他们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对对，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对， 那个我听说你们还讲什么格斗防卫， 讲过，对，那个是上海那边的一个叫和气道馆。 哦， 对，那个和气道馆，然后呢，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里面的人，然后之前演出活动之前也一块儿。合作过，那么后来一聊这个事儿，他说，挺好， 我可以讲， 愿意，对， 给你讲和气道， 对，他其实不是讲的那种很正统的和气道，但是他是很正统的和气道手法，但是他在课上讲的更多是我们在街头应该怎么进行自我防卫，包括女生，我们上车的时候包放 知识 伞夹在胳膊下面往后伸，能阻止后面的人跟你贴得太近，类似这样的技巧，包括有人抓住你的手怎么办，左手抓右手，抓住两只手，有人从后面抱住你怎么办， 就很实用的那种， 很实用的这些技巧，包括在电梯里，在公车上，然后走在街上有人撞了你一下，你应该怎么回避，包括有人怎么跟踪你，你应该怎么辨别，这些全都讲到了， 这也都是很实际的生活当中用得到的东西。 对对 对， 这个公开课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吸引的人 也很好，也讲中医的时候也是有人来连着听的， 是吧， 对，包括之前讲 MBTI 16型人格心理分析也是有人 讲的这么专业， 对对，因为是你只要他有人希望来讲课，我们就欢迎， 你就安排， 对， 然后贴出通知去， 对， 就是这个课程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在网上就都有我们课程的安排， 对， 对， 谁愿意来听，到时候就自己就过来就行了， 对， 相声不用说，相声肯定看的人最多， 相声爆满， 哎，对，这个话剧效果好吗？ 话剧效果相当好， 也有社区里边的爱看 话剧是这样，特别有意思，旁边有一个幼儿园，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小孩下了课让他妈领着来这儿看，看了一场话剧以后，哎呀，我们这就是孩子的天下了，就是每次下午这个3点到5点，这个他们的这些旁边幼儿园的孩子家长带着，哗，就全都进来了，整个前头坐满了，都是十几个孩子， 你瞧瞧，就是他们把这儿当成一个小基地似的， 对， 吸引孩子就更是好事了，对吧？ 对， 你不就是想吸引年轻人？ 对对对对， 他们多年轻人， 他们是 未来的年轻人， 对，未来社区建设的这个骨干力量。 哎，就得从孩子抓起， 对， 从小培养对于社区的这种 对，可能这批孩子他们长大了以后，对于社区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对，他会回去会跟大家说，我们家那个社区可好了， 对对对， 他有那么一种自豪。好感， 对， 其实过去提起故乡什么的哈，老是这个就乡下的孩子好像 觉得可想起来东西更多哈。哎，城里孩子无非就是讲讲胡同里头、 嗯、 是吧，就是这个景色呀、 嗯、 哎什么什么一块踢个球啊什么这类的更多。 现在 是 踢球的还是有电子产品这么流行。对 你踢球的都没地儿踢去了是吧，满街都是汽车。 其实我们这个公益剧场就刚才提到两个公益理念，还有第三个主要的公益理念、 嗯、 就是倡导周末的健康生活方式。 哎， 我们用更多的这种线下娱乐方式来取代电子娱乐、 嗯、 然后减少这种电子产品对身体的， 把人们从那个窝在那个屋里的、那个、 对，把屋里头你在电脑上看一部电影，听一首歌，玩一会儿游戏，看相声、 嗯、 你不如来现场。 对、 啊、可能会 就是把他们从那里边给他拉出来。 对, 对, 对， 这样的话就是在社区里给他有这样的这个这么生动的这个场面，这么鲜活的东西。 对， 你干嘛非要看那个平面呢？ 对对 当然了，你好多通知也通过那平面的告诉他们。 对，这个可能、 嗯 它是一种手段嘛？ 对，就是、 我们倡导的是你周末过来， 就是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看我这通知就可以了，你不用在这上头看我的节目，我节目就是现场演的，多好，都是活的，是吧？这也是一种怎么说？一种改变。 对， 别让大家都住在这一块，但是呢都不熟。 对，其实你看现在我们一住到从我小时候的院子，后来有一部分人搬到楼房里头， 嗯、 整个一个单元的人可能十几年都没见过一次。 嗯，这个在社区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平台，那么大家经常见面，这个气氛哈、啊，包括整个社区里，将来你碰面的时候打招呼是吧？ 对对对， 现在老大大妈都知道谁家是谁的，打招呼比较，就因为他 们 老出去。 就是、我 们 可能会因为来看演出的次数多了，喜欢这儿，然后我们之后 年轻人 会约着一块儿过来。 对，这年轻人的特点， 那么我们之间的线下的这种交流就会可能沟通就会要多起来。 其实年轻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大家一见如故啊，这个下回就约了，是吧？你要不见呢，都在网上呢，你也就甭约了，对吧？这是一种这个变化。那刚才你说了，咱们社区的领导对这种形式特别的支持。 对， 这个希望也是希望你能把这几个目标 对 全都给它实现了啊，也给了你很多的这个政策， 对， 给了你很多的这个支持。 就是我们所有的水、电、设备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社区支持的嘛。 对、然后给一个啊不在这个社区处，然后又不是正式职工的人、给了很多的这个头衔， 对， 让你放手去干、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感谢他们。 是 那么对于这个社区活动啊、你的这个小地方，你未来有一些什么设计啊，有一些什么想法没有？ 想联系北京市更多的社区，然后到你们那儿去，把我们怎么做这种东西、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这个挺好。 就是我不希望说只有北京市只有我们一家社区在这么做，我希望是全北京市所有的社区如果都能来做这个东西的话、那我的这三条公益理念可能会被更多的人认可和接受。 有可能你走出去你还会发现更好的，这个是吧？人家那儿也搞哈，搞得这个互相可以借鉴。 对对， 是一种交流。 这可能是这是明年。后年打算的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我在带独立音乐人全国的各种巡演、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源，所以后年打算的是全国的钟鼓楼景点巡演、带着我们的合集，带着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儿，然后西安的钟鼓楼， 对， 天津钟鼓楼，福建的钟鼓楼， 南京、 南京的钟鼓楼，对，只要在中国，只要是一个古城，它肯定会有钟鼓楼， 凡是有这个的地方， 对，而且钟鼓楼肯定是这个城市所有的经济文化什么最交织的一个地方，对，因为它具备报时功能嘛，所以城市是围着钟鼓楼建。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各位朋友，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打开历史